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，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欣赏女作家黄咏梅的短篇小说《父亲的后视镜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萨特的剧本《死无葬身之地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70后女作家黄咏梅曾经在人民文学、花城、中山、收获、十月等国内期刊发表小说，多篇被小说月报、小说选刊等转载，并收入多种选本，出版过诗集《少女的憧憬》、《寻找青鸟》、长篇小说《一本正经》、小说集《把梦想喂肥》、《隐身登陆》、《少爷微微》、《走田》等。黄咏梅的小说《负一层》进入2005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，并获得广东省第八届鲁迅文学奖。小说《单霜》进入2006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。小说《开发区》获得广东省首届青年文学奖。小说《三皮》获首届都市文学双年奖。小说《三姨》获十月文学奖。小说《达人》获人民文学新人奖。小说《父亲的后视镜》进入2014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，并获首届中山文学奖。小说《病鱼》获第三届林金兰短篇小说奖。下面就请欣赏黄咏梅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《父亲的后视镜》的上半部分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？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？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父亲生于1949年，过去他总是响亮地跟别人说，我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。不过很久没听他再这么说了。退休前，父亲是个货运司机，跑长途。那些年月，汽车司机是很红的，跟副食品店员、纺织工人合称三件宝。父亲跟人炫耀光辉岁月，总是说他最远跑到过天路、亚拉索，那就是青藏高原，一说肯定就要唱。天晓得父亲是哪个年代开到过天路的，别人要是问起天路是一条怎么样的路，他无言以答，只顾哼亚拉索，一哼个没完，好像他记忆里的那条天路开不到尽头，还时常超速，把人撇在后视镜都看不见的拐弯处。 公路上拖着大皮卡的那些货车司机，敞开车窗，赤着脖，肩头挂根油腻腻的毛巾，边扭动方向盘，边朝窗外吐痰，或者逆着风大声讲粗话。父亲跟他们完全不一样，他无论跑多远，都穿得整整齐齐的，第二颗扣子永远扣牢，以支撑衣领的挺拔，皮带卡在第二或第三只眼上，坐再久也不松懈。90年代初，发胶刚刚开始流行那阵儿，父亲的车上就一直备着一瓶，风从来吹不动他的大背头。人们说父亲倒像一个开礼仪车的，后边那一大卡车的货物就像一支仪仗队，父亲领着他们在盘山公路国道上拉练。我记得很清楚，父亲的驾驶室上挂着一个小相框，是他80年代在彩虹照相馆拍的4寸艺术照。所谓艺术照，也就是在黑白照片的基础上涂上些彩色，眉毛加黑了，嘴唇微红，衬衫涂成了蓝色， 坐在抖机抖机的驾驶椅上。父亲看看远方的路，又看看近前的艺术照，心里不知想到了什么，脸上露出了跟那照片一样的笑容，臭美的轰隆隆地开向目的地。父亲的车开得并不快，他说开得再快也快不过前方的那团云，一眼是这样，再下一眼就跑样了，所以急啥呢？父亲不急，父亲在路上跑的时候感觉不到时光飞速，每次回家看看日历，摸摸脑袋，哎呀，这个月又穷了。后来我从物理课上学到了绝对运动定理，父亲在跑，时间在跑，父亲在路上的时间等于静止。 母亲在家守着我们兄妹二人，参照隔壁印刷厂工人老王一家五口的日子，时间就是在做相对运动，跑得又快又漫长。母亲经常忧心忡忡地说，也不知道你们父亲在路上会遇到什么。那个时候没有移动电话，全靠父亲从某个途中加油站拨个电话回家报平安，有时候是清晨，有时候是深夜。后来我才弄明白，母亲最害怕父亲在路上遇到人。仔细想想，父亲每次出车，不仅自己穿得整洁，还把大卡车也擦洗得清爽，的确像一个出门约会的男人。母亲的担心不是没有缘由，事实上父亲40岁那年，他跟他的卡车的确开出过轨道，这事情无需隐瞒，在我们这条红石板街，只要住过些年头的人都不会忘记父亲那次出轨。那个下雪的深夜，他们在梦里被一阵接一阵的汽车长鸣声惊醒，叫声既像一个人在发疯，又像是在拉响的警报。听说有好几个人从床上蹦到地下，出门打算要往防空洞逃了，后来发现竟是一辆卡车停在我们红石板街中央，在我们家楼下那片空地瞪着大大的远光灯，厉声尖叫着，雪仿佛是被他从天上叫下来的，簌簌发抖着跌落地面。人们看着这不明来路的庞然大物，竟然不敢张口开骂，只是探出头去，像看到一只受了伤不断哀嚎的野兽。卡车不知道叫了多久，忽然便一下子安静了下来，同时远光灯也熄灭了，人们才看见我父亲那辆卡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到了近前。他们先是沉默着，车头顶着车头，后来父亲的卡车发动起来，发出嗡嗡的叹息声。父亲一点一点地逼近，那辆卡车开始一点一点地往后退，一直退出我们的红石板街，在大转盘掉了个头，朝城北开出去了。父亲的卡车安静地跟在后边，打着亮亮的远光灯，照亮了前面的道路。一前一后，他们开到国道上去了。 被灯光照亮过的雪是有记忆的，结冰时就把光锁在了里边，两辆卡车留下的车痕有时重叠有时分开，每一段都特别深特别亮。我母亲踩在车痕上来来回回地走，天亮的时候父亲回来了，如同他每次跑完长途回家一样，用热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，把大背头梳得亮亮的，然后倒到床上睡了一个长长的觉。人们再也没有见过那辆尖叫的卡车，他们总是不无遗憾地说，可惜那晚灯光太刺眼了，看不清车上那个四川婆。四川婆漂亮的吧？我母亲也常这样问父亲，父亲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。在他看来，这问题就是公路上设的一个路障卡，他手握方向盘绕了过去。不要总是老生常谈嘛，我们是新社会的人，我们跟新中国同龄。父亲理直气壮地越过这条路障。新社会的人就要做这样荒唐的事吗？母亲眼眶就红了。好了好了，都过去了，已经开过18道弯了，都过去了不是吗？父亲就这么哄着母亲。我们都没有见过四川婆，她是父亲远方的情人。 母亲生前也有一个情人，她总是在远方， 父亲跑长途，远的地方一趟七八上十天的，母亲就把父亲一件灰色的旧毛衣垫在枕头上，把手伸进袖口里，这样他就躺在父亲的胸口上了，并跟父亲握着手。等到父亲出车回来，很奇怪的，那个远方的情人就消失了。他总是动不动的就埋怨父亲，那种温柔的思念一扫而空。通常是吃过饭，把我们打发去做作业了，他就开始对着桌子上的空碟脏碗责备起父亲来。归根结底，他是怨父亲不顾家庭，一个人跑到外面潇洒，留下他一个人在家拖儿带女。父亲也不逃避，安静地坐在母亲身边，用火柴将香烟点着后，花一点时间用食指和拇指将火柴烧黑的地方捻掉，火柴变成了一根牙签，在父亲牙缝间进进出出。母亲那些唠叨在父亲耳畔进进出出，父亲像踢牙一样将他们踢了出来。偶尔父亲也不会绕开这些路障，会向母亲申辩，你以为一个人在外边跑有多潇洒，我不累，你自己想想看吧。母亲沉默一下，心里认输了，嘴巴还是要犟的，再累也没我累，我一个人既要上班又要照顾两个孩子，你一个人在外头吃饱穿暖全家不饿的。我哪里是一个人了，我后面不是拖着一条大尾巴。我母亲光联想到父亲坐在驾驶室疾驰的风光模样，她忘记了父亲身后那一车重重的货物。母亲无语了，父亲站起身来拍着母亲的肩膀柔声说，我哪里是一个人，我背后拉着一台拖拉机呢。母亲彻底沉默了，肩膀慢慢地松懈下来。 父亲常说他的身后拉着台拖拉机，母亲是车头，哥哥是左轮，我是右轮。在我和哥哥的成长过程中，父亲经常缺席，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家长会，他的签名从没出现过我们任何一本作业簿上，可是父亲却为我们的求知欲付出过沉重代价。我们趴在父亲的卡车轮子边，用手摸着厚厚的轮胎，想要从那些粗糙的纹路里找到父亲碾过的地方，张家界、桂林、南京长江大桥、嘉峪关。最后我们钻进父亲的驾驶位上，吵闹着让父亲带我们到公路上，到这个小城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去。父亲从来没有妥协过，运输厂纪律很严，别说是我们小孩子，就连母亲都没坐过父亲的车出城。母亲恐吓我们说，别老缠着爸爸和他的卡车，要是爸爸饭碗丢了，我们这台拖拉机就报废了，到那个时候拆掉你们这两只轮子卖钱去，我们就再也不钻进父亲的驾驶室闹了。 好了，黄咏梅的短篇小说《父亲的后视镜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。文中的父亲是一位非常平凡的父亲，作者以平铺直叙的语调描绘父亲的人生，也是为了配合题材上的平淡无奇。作者提炼出了父亲平凡人生中的筋骨，令我们感受到感情生活在人生中的巨大价值。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。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精单元为您带来根据萨特的剧本《死无葬身之地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二战期间的法国，几名游击队员在抵抗运动战斗中不幸被捕，行刑的前一夜，面对来自各方面原因引发的恐惧，该何去何从呢？每个人都表现出一定的彷徨、无助、绝望等心态，为了不泄露最大的秘密，他们做出了最无奈的选择。进入文学主打星，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此时此刻，弗朗索瓦哀求发誓，说自己绝不招供。若望也站到了他的身旁，昂利问若望战友们什么时候到这个村庄来，得到答复后，他叫若望在60名战友与弗朗索瓦之间进行选择。